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17号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，他们还参观了竹笛思想塔、万景台学生少年宫等处。